Hello， 欢迎收听健康未来事，读懂身心大小事。大家好，我是嘉宾集团执行长李淑媛博士。今天很开心的再次为大家邀请到嘉宾集团创办人李文斌总裁来到现场。Hello， 总裁你好。 哎，你好，各位伙伴大家好，你们快乐吗？ 快乐，我想很多人啊很熟悉齁、哦、你这样问候大家。那今天呢延续我们前几期啊所谈到很多的草本经元，今天我们迈向呢另外一个领域，就是有关于啊我们的脊椎神经齁、哦、骨骼这方面的健康。说实在的，年纪大了之后啊，难免齁、哦、身体会感到有一些卡卡啦，不灵活啦。齁、哦、总裁你知道吗，现在齁、哦、最流行的是那个复健科啦。哦，现在这个复健多好赚，我那如果到复健诊所里面去哈，一大早进去你就会看到哦，很多那个头发灰白的人，大家要不是吊着脖子，要不然就吊着肩膀哈，吊着哪里，天天在那里吊来吊去啊。结果呢，我有一个好朋友啊，他就是复健科医生，他跟我讲说那个很好赚，因为不管怎么掉都不会好，永远不会断根的。所以呢，这是一门好像很好的生意啊。那请教总裁哈，在您的中医观点里面啊，这些复健到底有没有用？ 其实复健这种东西，台湾有复健科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就是那个只是治标，而且治的效果很慢。它的病因不是这样。你说椎间盘突出，你用吊的它是没有用的。它基本它的原因呢，第一点，肾脏不好，肾水不足，肾气不足， 是 加上丹田的力量不足，它就会督脉之气无法上升。 嗯， 这个我们的脊椎骨中的气它无法通畅，在阻塞了。阻塞的时候，它是压迫到椎间盘。 嗯， 那椎间盘一压缩，它就把它压缩出来。压缩出来以后呢，那基本上是用这个复健法吊，不管吊头断肩膀或者吊斜下， 对， 那个都是没有用了。 嗯，因为根没有治疗，肾脏的部分问题没有 解决。基本上从体，这个是从体内发出来的症状， 是， 而不是说这个用这样垂吊的。 就好像一个人他本身肌肉没有力量，无法自主，然后我们用外力帮他移动，可是他仍然没有办法自主的 意思。是本身的他的气力不足嘛？ 对， 丹田的气不足，或者是本身的气血不足， 嗯、 哦，你这样吊他也是没有办法把它冲过去，把那个我们的气啊、哦 嗯、 把它冲上脊椎，那么脊椎产生阻塞，这个椎间盘就会被压迫突出来，这样吊是没有用的。那个一定就是说要用中草药， 对， 它的特性 是、 哦、然后把它气打通，气打通自然而然椎间盘它就会收回去。 所以说这种复健的方式只是暂时性，好像拉开来比较舒服、 哎、它是这样拉出来舒服，但是一放下去呢，过一天就马上就恢复了。 对，而且有时候、哦、没有到一天呢又马上回来了。 对， 难怪他们说这个是永无止境的，这个永远治不好，所以大家都还是一直要被绑在这种复健科里面。 对， 但现在啊，据那个研究跟统计发现到说，60岁以上的族群每五个人里面就有四个人长期受到骨刺疼痛所扰。诶，这个数字很惊人诶齁。那我们知道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有时候软骨会磨损嘛。好，骨质会流失啊，然后椎间盘会退化，所以就会有那种骨刺生出来，椎间盘突出，好，甚至骨质疏松这种困扰大有人在。那总裁您刚刚说到的这些医中医观点，好，都是这个肾水不足啊，督脉不通畅啊，好，气血瘀阻的效果。那如果说把它调整好之后，是不是逐渐的这一些问题都能够得到改善？那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改善的吗？ 都可以。我们刚刚讲它基本是肾水肾气不足。 嗯， 肾水肾气不足，那丹田的这个气力不足，它就没有办法从丹田达到我们的仙骨，仙骨之气就没有办法往上升，在某一个关节，不管腰椎也好，胸椎也好，颈椎也好， 是 那个地方气力有产生阻塞的话，那么比如颈椎就会产生这个椎间盘突出。西医讲的是骨刺嘛， 嗯 嗯，那我们一般人也是讲骨刺嘛，啊，西医是多了一个椎间盘突出嘛， 嗯哼， 所以必须要从肾脏去补肾的这个东西一定要压下去，啊，加上呢通气血， 嗯， 不胜任你气血不通也不行，你一旦它阻塞了，对不对？ 对。 那么椎间盘突出了， 嗯， 那你就是也要通气，你要补肾、补肾气、补气血中，你也要有通畅气血的作用，才能把它彻底的消除掉。 所以不能一昧的只有补，还有通气 血。 对，哎，现在哈很多人在练重训，哦，举哑铃啊，这些健身啊，非常的流行啊。哎，我看到很多人因为重训而受伤。尤其是腰椎受伤， 哎， 蛮多的。那像这种受伤之后，哎，蛮难好的，去做复健也不会好。那这种不属于肾脏机能衰退而造成，是外伤造成的，然后久而不好，是因为不通畅的原因吗？是因为外伤阻塞吗？ 这个属于就是说脊椎，哦，去受伤，它就脊椎就是弯曲了， 对， 它会跑掉了。 是， 比如我自己曾经我的脊椎啊就跑掉了一半，跑到一半你用吃药是没有效果的， 嗯， 一定要去整脊，把它这个脊椎骨调整以后，你吃药一下就通过去了。 所以要物理， 物理上的治疗就是要必须要整椎。 是， 哎， 所以听众朋友这样知道了吧？如果说是身体哈，哦，骨架子有跑掉的话，不能只是靠补这些营养来调理，而是一定要有这个物理性的把骨架哈，哦，调回正位，然后再补充这些营养。那这些营养呢，要有通气血的功能，同时要补充营养的功能， 没有错。 好，那再请教总裁哈，像有些人啊，这个他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样子特别的状况，他们呢发生了骨刺啊，或者是坐骨神经痛，好，或者是说骨质流失啊、软骨磨损这一些的状况，这种也是属于肾水不足吗？那为什么一个人会肾水不足呢？ 肾水不足，这个就是说，第一点，我们平时没有保养，或者是他这个生活上，现在的人其实就是说生活不检点，可能会造成这个肾水的不足。 用脑过多会不会？ 用脑过多，用精神过多也会造成肾水的遗失。必须要靠这个肾水，肾水呢是来补充到我们的脑力，所以说你用脑过度，它用脑伤筋，用神也是会伤筋，所以说要让身体能保持你的身体健康，不要用脑过度，用了精神过度。但是你如果有保养，基本上在我们的产品中就是有水木状，水木状会是补肾水、补肾气、补肝、补心脏，这个都有牵涉到，而且它有通畅气血的作用。 那现在有蛮多的人啊，他们比如说熬夜，然后呢这个一定会损耗身体的嘛。那这些宅在家打电脑啊，沉迷于电动啊，这一类的会不会？ 会，这个是打电脑用了精神太多了。眼力，其实我们的眼睛是肾的瞳孔，那个中间最小黑色的那个，就是属肾啊，沿的这个比较大的，沿的是属肝， 是 眼睛这里是属心脏， 眼头 啊，这里是属小肠， 眼尾属小肠， 哎，这里是属肺。 OK， 这样，所以说呢，你用眼睛用过度，它就直接伤肾了。 哦，原来如此啊！所以说，紧盯着手机，紧盯着平板，然后彻夜不眠，这些很多年轻的孩子，那从小就已经开始损耗了。难怪现在那个很多孩子都视力不好，一般都只是说啊看了这些东西直接伤视力，但其实是连接到肾脏相关。 对， 那跟肝也有关吗？因为肝开窍于目啊，那如果我们是先伤了眼睛，会不会也连接到肝脏？ 如果肝功能不足的话，你熬夜造成这个肝火旺盛，肝的精力就不足了，不足它当然就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视力。 肝跟肾又是兄弟关系。 对， 所以如果有一个不好又牵连到另外一个，哇，这个真的是整个完整的系统如果伤了一个，其他的也就会相关。好好的调整自己的作息时间，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太重要了。而且我们年轻的时候真的在没有生病的状况之下，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无形在损耗自己，其实是到年老的时候让我们生病的一个主因。所以保养不能老了有问题才保养，好像一个年龄阶段开始就要保养吼。那总裁您建议几岁的人就要开始注意自己进行保养？ 其实这个一般来讲，现在的年轻人啊，古时候的人那讲啊，你那人卡松啥排位？ 嗯， 因为肾是先天之源，也是后天之根本，所以这个小孩子啊，先天的元气、后天的根本都还存在着，他是还非常的健康，所以他没有感觉。那真正的开始感觉是从35岁时候。你假使还是用脑过度、用神过度，手机看太多、电视看太多，那个就会受到影响。那40岁呢，就要开始保养，保养你就会不断的损耗。那时候不断的损耗呢，啊，5脏6腑它的功能啊，不断的渐渐的损耗掉。 所以我们要赶快哦，及时的、提早的来补充营养。不要让损耗的速度超过我们所补充的，这样才不会掏空自己。 对， 嗯，那总裁，您刚刚在讲说，哎，要改善啊这一些哦问题的话，透过补充营养就能够达成。在您帮助这么多人找回健康的经验里面，有没有比较鲜明的例子？哎，就是说补充营养之后，哎，这个他的骨刺啊，或者是坐骨神经痛啊，就会有改善的。 其实这个骨刺哈，就刚刚已经说过了，基本上他的肾脏肾功能不足嘛， 对， 丹田的气不足，也造成他这个丹田之气没有办法，他打过这我们的这个仙骨，仙骨之气就不会没有办法往上升。 是， 我曾经在35岁的时候，我治疗过一个万佛寺的一个尼姑， 嗯， 他这个腰椎啊，4节的椎间板都凸出来。他简直没有办法走路， 要痛死了吧？ 要两个尼姑把他这个从手撑住，走路呢，一步大约只有2寸，哦，就稍微姿势不对，他就痛得哀哀叫。 4节那一定非常痛， 这非常非常的严重。那我给他把脉看了以后，我就说你晚上能不能住在这里？我因为看他太严重了，我内心就想说我要用功的方法。他说可以，可以，我就让他住在我家。住在我家的时候呢，我就2个小时给他吃一次药，2个小时给他吃一个药。他那天来找我的时候是下午大约5点，到第二天下午5点的时候，他自己可以走路到去做工作回去。 哇，那他一定感动到哭出来了吧？ 对。 那是什么样子的方式？你说用功的方式是怎样？是把他的不通的之处打通吗？ 就是大补大功。 大补大功哦。 因为出家人都素食嘛。 对。 营养不良嘛。 对。 啊，都寒冷。 是。 所以你要补肾，要温补，但是温补不能逆，那所以你又要把他气打通。 是。 哦，所以一方面补，一方面通气。这样的话呢，24小时他原本走路只有2寸2寸的走，这20小时他就可以这样自己走路到工作去做车了。 那真的他也是相当的信任齁，哦。那您也辛苦了呢，每2个小时给他吃，这样陪伴他24小时。 没有办法，因为要救人了。 但是这个是值得的哈，我的确是看过蛮多吃素的人，他们的体质都变寒，好， 很虚寒。 对，那这个虚寒也会伤肾吗？ 虚寒就本来就伤肾了。 哦， 你不是都肾的，而且是气血，气也虚，血液也不足，因为寒的东西又伤肾， 嗯， 所以肾脏又不好，加上他们没有运动打坐。没有起来这个行脚， 对， 一直的坐着，这督脉之气就没有办法通了。 所以其实整个身体血液循环也不好， 没有办法通，阻塞的时候呢，它就会压缩到椎间板，椎间板就会凸出来了。 所以总裁，您现在有什么妙方哦，可以让这个现在有这种骨刺啦、坐骨神经痛、椎间板突出，然后这个血液循环不好的？帮助他们改善，一方面可以补，一方面又可以打通，特别是对于吃素的人，好，体质比较寒的，循环不好的人，你有什么妙方可以提供给我们？ 这个我就是专程为了这个东西，我就做了骨健髓。其实骨刺还要有分别，骨刺除了这个肾脏的问题以外，其实它是胆经，很多医生都不知道。 是。 不知道说坐骨神经其实是胆经的气不通。 哦。 胆经通到我们的这个屁股这个侧面。 嗯。 这里啊通到的我们的脚。 是。 那胆经不通，加上肾水不足、肾气不足，在这里我们的关节这边呢、啊，它就会产生阻塞。 是。 那阻塞的话，它就会产生痛，痛则不痛，不痛则痛。 嗯， 就是这个道理。 哦。 所以古剑髓呢，就吃了以后呢，不管是脊椎上，因为我下的东西就是有往上升，也有往下走。 是。 哎，所以无论是你脊椎的上面，或者是下面的坐骨神经痛，哦，都可以好。 两边都照顾到。 而且这个我们的脚膝盖，不是也有软骨吗？ 是。 那软骨那时候因为肾水不足的话，它也出现老化， 对， 出现钙化， 嗯，像很多人这种问题， 那就会磨损了、 啊，对， 那、啊、磨损了、啊、就会痛啊， 嗯， 所以骨腱髓它就会完全会去膝盖了，做骨神经痛了，骨刺了，啊、哦，这些都能把它处理掉。 哇，这真的是一大福音哎！好、哦，所以说这个复健科、哦、长期没有办法帮助人的，其实呢就是需要营养的补充。那营养补充要补到位，就是能够补到肾脏，也能够打通这个阻塞的部分。 现在一般呢、啊，实在是不懂，没有得到知识，这个实在是很悲哀的事情了、啊。 嗯， 它骨刺长出来，它就是去到西医那边，它就是。给你手术嘛， 对， 骨刺就给你切除掉嘛，切除掉以后呢，它还是会再长，因为你基本上它在气它就不通了，你切掉了它还是不通，还是会再长出来。 对，这因为跟没有治根的关系、哎，所以说要让自己也要适当的运动，还有要调整姿势，好，免得又增加了恶化了它的阻塞部分，对不对？ 这个基本上运动哈、哦。也不需要做什么运动，就是说现在最理想的就是说走路，走路就是说你不要小步，也不要太快步，也不能太大步，就是一般走路你再夸大一点就好。 嗯， 啊，走路本来我们是慢慢的走，你稍微快一点就好，你不能太快，也不能夸太大的步，这样也是会伤害我们的关节，就是说我们的双手的运动。双手就是说啊，你要不断的活动，这个肩膀你就要不断的活动啊，腰就是说要不断的去运动、 嗯。 这样的话呢，一运动的话，腰就不会僵直啊。我们不运动的话，哈、啊，脊椎啊，它会僵直化。 所以适度的运动，就是说让自己的身体保持一个灵活度，但是也不要过度运动，反而对身体造成了伤害。OK， 今天非常感谢总裁跟我们聊了那么多。那我们知道呢，透过总裁所研发的骨腱髓这个营养配方，我们知道可以从补肾填筋、畅通督脉的角度，帮助我们养护筋骨、调整的骨刺、神经压迫啦，或者是椎间盘突出这一方面的困扰。好，那我们聊了那么多了，我们知道说对于这个坐骨神经啊、椎间盘突出啊，或者是骨刺的部分，都可以透过骨腱髓这个调整。那再请教总裁，那现在呢，在台湾骨质疏松症的人好多、哦，而且是发生在女性身上哦。听说咱台湾哈、哦、那个骨折发生率是在亚洲的名列前茅啦。那这个都是跟骨质疏松症有关系的嘛？那请问一下，骨腱髓对于骨质疏松症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帮助啊？ 其实我们过去我在讲课的时候，你们大家都已经都听过，但是或许你们都忘记了。我们不是说肾主骨嘛， 对， 肝主筋嘛， 对。 那么骨质疏松就是也是属于肾，肾水不足，造成它就是没有办法补足这个我们的骨髓，啊，骨髓没有办法补的话，那个骨质它就会不足，它就会不断的疏松掉。其实我们的骨腱髓里面它就有龟鹿二仙胶。龟鹿二仙胶是专门在补这个骨髓骨质的啊，那个东西就是说对于骨质疏松症的话，它的效果也是非常好。 这个让我想到一件事，您说肾主骨嘛，牙齿也是属骨，对不对？ 是，牙齿也是属骨。 那像我看到有一些人年纪大了，他不见得是有蛀牙、哦，但是哈、哦、牙齿哈、哦、就好像开始松动了，不好了， 哎哦， 这个是不是跟肾水也有关系啊？ 跟肾有关系，跟肝也有关系。 那就我跟您学了这么多集， 我在想这个是不是要用水木状来改善，因为你说跟肾和肝有关嘛，那就是水木状咯。 都可以 哦， 我们的一系列的产品我是有给它分裂的、啊、分裂就是说一个是专门供这个骨刺、 嗯 啊、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但是相对它都是跟肾有关系。水木状它本身我的设计就是说当初研究的时候也是以补肾为主，但是以补肾为主的话，那个肾它一旦肾水出了以后它自然就补肝，因为肝属木，肾属水，水生木，肾水冲出了以后它就自然肝功能也会恢复。 所以不仅仅是会帮助牙齿好得到提升，甚至连眼睛可以帮忙得到改善咯。如果我们抓准的一个要点就是了解到我们身体的五脏六腑其实每一个都是相关的，好，它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并不是各管各的。那就了解到说我们呢循环要好、嗯、这个该有的营养要补充好，就能够维持一个相当好的一个健康水准了。 对，你这个肾主骨嘛，但是它也是主治嘛。 嗯， 我们上次我们已经谈过了，它的意志力， 嗯， 哦，它的耐力，它的韧性， 嗯， 都是属于肾脏管辖、嗯。你肾脏一好的时候，它一健康的时候，自然元气就会很好，精神就会好起来。 是，所以这种精气神齁才会都具足饱满啊。这真的是非常重要，所以这一集呢让我们听众朋友大家一起学到了很多咯。好，要保养身体的话从35岁就要开始注意了，特别是过了40岁如果你还是努力工作这种族群的，那真千万不要让自己透支太多，然后补呢也要补得对，同时不只是补，还有有关于疏通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所以骨健髓呢会是帮助你找回你的这个脊椎好相关方面的健康。那谢谢总裁今天跟我们聊了这么多。 谢谢。